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22点到明天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2019第二届国乐名家名曲北京新年音乐会明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音乐会由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著名古筝演奏家王中山领衔，著名胡琴演奏家伯淼、琵琶独奏员罗慧芳等诸位名家加盟，将为观众呈现二胡、古筝、胡琴、琵琶等国乐代表性乐器的绝美表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跨年聚会暨2019小小代言人颁奖礼昨天举行，活动以同伴展风采、好戏我代言为主题，采用全新的代言模式，坚持为少年儿童打造一个艺术实践和展现自身风采的舞台。昨天首车开始，地铁6号线西延、8号线3期、4期开通试运营，预计明年本市还将开通3条轨道交通新线。请听报道。 本次列车开往君安桥，列车运行前方是田村站。 上午7:20，家住朝阳区草房的田先生坐上地铁6号线，去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的父亲家过元旦。6号线西延从海淀五路居站到金安桥站开通试运营，节省了他的出行时间。 原来我们要看我爸去得2小时，地铁等公交完了还得走，这个开通对我们特方便，估计1.5小时都应该足够了。 6号线西延的开通，形成一条贯穿京城东西向的长廊，东起城市副中心，中部是南锣鼓巷和北海旅游景区，西部与 S1线实现换乘。北京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贾鹏说，6号线对客流的吸附能力增强，可分担一部分1号线客流。 6号线预计平日的客流可以突破100万人次，目前配备的车辆是每天74组车，为6号线西延多增加了20组车。 本次列车开往银海方向。 上午9:30，家住大兴区银海的吴女士带孩子到市中心游玩，他们特意体验了刚刚开通的地铁8号线南延。 银海以前到这个位置至少得1个小时，换乘3次到4次，我今天直接坐这个地铁就特别方便，接着上了很长的时间。 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交通工程处程前锋说， 明年我们还计划开通3条线路，共计62.5公里，分别是新机场线、7号线东延和8通线南延。明年我们的在建线路共17条，长约312.5公里。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高空槽东移的影响，北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非常的阴冷。傍晚到前半夜，北部地区及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呢，有一股弱冷空气带来二级左右的偏北风，天空放晴，明天白天晴朗天气。在三级左右的北风轻拂下，大气扩散条件不错，气温缓慢回升，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有望超过零度，较适宜节日出行。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因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然后呢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如果地球在明天即将毁灭，在最后一个夜晚，你会做些什么？去见最想见的人，做一件最想做的事儿，用行动来宣告我曾经存在，还是平淡如常，享受最后的时光？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男主人公从二 D 现实游走到三 D 梦境，执着寻觅着他，在这段追寻之旅里，与所有失去的人再会和解。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影评人小爱和你分享他眼中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这里呢，要提前跟您说一声新年快乐啊，因为今天晚上过了，今天晚上啊12点就迎来了2019年了。当然在今天晚上这个跨年之夜，您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10点钟一直到2019年的1月1号的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火热进行。那将到时候呢，将会有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的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来为祖国唱响颂歌。我们的活动呢，设计了1+1+5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那么活动的主会场呢，是在红楼公共藏书楼。另外今天晚上如果各位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参与互动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您怎么能够互动呢？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诵读，或者是点亮，或者是新年啊，这3个词任意一个就可以参与有奖互动了。那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关注起来。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小爱，和大家一起聊聊电影。那这个元旦小假期您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好电影的选择，不妨听听小爱的推荐。马上把我们的小爱请出来。你好小爱。 哎，大帅好，大家好，是小爱。 哎，小爱，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我们两个人刚才在上直播的之前的时候，互相聊了一下，突然想起来，应该说是2017年的跨年之夜，就是咱俩一起上的节目。应该是啊，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还弄得挺伤感，哎呀想，哎呀2017即将过去，我们即将迎来2018，结果没想到一眨眼这一年又过完了， 过得好快啊。 然后咱俩又坐在一起陪着大家跨年，咱们俩老这么一年一年这个一年一年的过，哎呀好家伙。那今天晚上是这样，请小爱来，先从一部电影开始说起吧，就是刚才我片花当中说的啊，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而且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又正好这个赶上了跨年，所以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啊。如果明天就是今天晚上就最后一晚了，你会做些什么？你会干嘛？这样，小爱，你先跟我们说说吧，你对这个电影先怎么说？怎么看啊？ 哎呀，就好纠结。对，这个电影呢，其实在戛纳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非常好的口碑啊。这个口碑其实是来自于一些专业的影评人，然后来自于一些电影节，包括他在戛纳、在金马都有不好，都有非常好的收获。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影片的期望值其实是很高的。那这个影片的导演呢，毕赣之前他拍的是路边的野餐，当时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成本，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个导演，突然就一匹黑马杀出来，就很受关注。所以呢，这一次呢，大家就觉得对于路边的野餐的期待值，包括对整个影片的品质的要求呢，实际上是拔高了好几个层次的。对，包括这个影片的宣发，之前一直非常的高调。我想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相信很多的情侣他们会买电影票。因为这个电影他在宣发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你将和谁在一起，给 对 方一个吻，就是最后一吻跨年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的人呢，其实都会，非常期待在跨年夜能够和自己的爱人、最亲近的人去看这个影片。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的期待。但是呢，很遗憾，就是我今天白天看完了之后呢，我特别的失望。特别失望。对， 有可能期望很高，所以当你真的看到的本尊的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反而会失望。哪些地方让你失望了？ 有这个理由，是因为期望高了，但是失望也就越大。但是我想，我觉得我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呢，可能我打5分。我这个评分，我觉得相对来讲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中肯、比较中立的一个姿态，并不是因为我的期望值太高了，所以呢，我把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要求，把它强行的加到这个国产片的这个头上。其实不是，我觉得还是从电影本体的角度。这个电影它首先要肯定它一点，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主创在拍的时候呢，他们对于电影元素，特别是视听语言，他们有非常高的追求。对，你会发现它在里面有非常多的意象性的符号。然后呢，他也会不断的去用一些长镜头。那么在整个影片的观影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懂，但实际上呢，对，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从2D到3D 转换的一个切割性的一个故事，就是前面的一半二D 的部分呢，它是关于前面的一些背景的一些描述，它是现实空间。实际上到了后面的一部分呢，整个一个60分钟的3D 长镜头，它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梦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影片它更多的更像是一次对于技术的一次探索，就是究竟在拍摄的时候，大家能不能够把一个长达60分钟的3D 的长镜头，把它按照标准的要求把它拍摄出来，把它制作出来。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东西。但是呢，从整个这个观影的感受上呢，我觉得它没有真正去做好一个链接。就是技术它永远只是为了电影内容服务的。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过阿方索卡隆的罗马。阿方索卡隆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呢，它都有一个标签，它是全世界 电影行业里面的长镜头之王， 嗯， 但是他不会去滥用他的长镜头。 哦， 每当他用长镜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把长镜头当成了他和观众之间沟通的一个工具。 嗯嗯嗯， 他给摄影机赋予的是一个观众的视角。 嗯嗯嗯， 你就觉得你看着摄影机，你就是他的眼，他就是你的眼睛。 嗯嗯， 然后在你观看的过程当中呢，阿方索卡隆他会给摄影机赋予一种人类视角的灵动性、敏感性，并且呢能够把人类的意识赋予这个摄影机。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感受到角色内心他的精神困境是什么，他的道德困境是什么，他和他旁边的这个人，他们两个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的发展，为什么接下来的一个叙事会这样的去推进。其实我们是能够有一种感受，这个感受是摄影机，是长镜头给你带来的，但是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你对于这个技术的应用。但是你在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时候呢，我觉得更多的它只是一个对于技术的一个追求，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为了长镜头而长镜头吗？ 我的体验是这样，就是尤其是他一定要去挑战一个3D 长镜头，60分钟的3D 长镜头。 60分钟的3D 长镜头什么概念？就是说他这60分钟就没有镜头切换吗？还是怎么样？ 他试图去给你制造一个，你就想象类似于 VR 游戏那样的一种，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电影当中，我眼前不再出现主人公，是这个感觉吗？ 有主人公，但是他试图想把你带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他试图让你有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么我觉得我能够体验到一种初级的东西，就是我能够跟着摄影机进入到画面，这一点做到了，但是也只是仅此而已。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去和剧中的人物产生共情和共鸣，因为他没有制造出更深层次的体验。这种更深层次的体验，它不是说仅仅靠一个长镜头，靠一项技术去完成的，它还是要回归到电影的本身，就是对于这个人物你有没有刻画，这个角色你在塑造他的时候，你需要让他有一个维度，那么你一定要让观众去理解到他所面对的生活是什么，他的道德困境是什么，他精神上的需求是什么，人物和人物之间他们的互动关系是什么，他需要有一个人物的塑造。同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有逻辑的叙事。这个逻辑的叙事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一个顺时序或者是因果逻辑，没关系，你可以像昆汀诺兰那样去切碎重组拼贴，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叙事逻辑，把这个事情把它讲清楚。穆赫兰道他整个片长是100多分钟，但是他在最后只用了短短的不到7分钟的时间，他就完全解答了之前影片里面所讲的人物关系。就是你需要有一个驾驭角色和讲故事的能力，就如果说你没有一个非常强的叙事的能力，或者说你在驾驭蒙太奇的这个技巧上，你还是停留在一个简单的用摄影机去记录，去捕捉影像的话，那我觉得你很难在体验的这个层面，你去让观众真正的和你产生共情和共鸣，就是达不到。就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层次是很肤浅的，它更多的让我看来是一些非常缓慢的，但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用的镜头，然后没有什么真正的人物的塑造。观众说看不懂，我觉得特别正常。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观众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体验，所以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点痛苦，甚至包括整个影片的这个色彩，因为它很多的是夜戏，夜戏本来就是比较暗暗的，然后呢因为它又是 3D， 你又戴着眼镜，所以而且动作又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慢，然后永远都是在长镜头，永远都是在捕捉一些所谓的意象性的但是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特别想睡觉。我看的时候，我身边的左边和右边的两对儿，一对睡着了，然后另外一对就先提前离场了。对，所以整个我的个人观影感受，我觉得就 体验不是特别的好。 哦， 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为什么我觉得不好看， 嗯， 但是整体感觉我觉得可能是之前的宣传比较高调，然后， 哦， 在戛纳也入围了一种观众单元， 嗯嗯，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谈论这部影片的时候呢已经把它好像是奉为了中国文艺片的一个神作， 嗯， 我觉得它远远达不到一个神作的标准。 哦， 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再讲一讲真正好看的关于梦境的电影， 嗯， 它究竟是怎么好看的。 好，哎，那我先问一下，就是你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我一直他说又是 2D 和 3D 的转换，这个呢我本来我以为啊是他说的是就是比如说是从一种2D 生活平面进入到一种叫 3D 像进入到一种游戏环境或者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意思说看完了以后他还是他在观感上也就是说我先看 2D 的电影最后再看的是 3D 电影吗？还 是 说一直是看的 3D 的？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强行的一个荧幕切割，就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其实是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现实空间，另外一个空间呢是梦境当中的空间，但是它不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这些跟梦相关的电影，比如说穆赫兰道，比如说费里尼的八部半，这些经典的影片，他们在描述不同的空间的时候，他们有非常自然的或者非常有趣味性的这种蒙太奇的转换，但 是 它不是一刀切，它是把它切碎重组，把它不断的做不同的拼接，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感受到一些乐趣，去挖掘出来，这个电影呢它是一个一刀切的过程，就是前面的部分是现实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它在中间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一个黑屏，然后上面会出现电影的名字地球最后的夜晚，然后在下一个画面呢你就看到主人公他就在电影当中戴上了一个 3D 镜头， 哦， 是 3D 眼镜， 在电影当中就是荧幕上的人戴了一个 3D 眼镜，对对，然后从那个开始呢后面的内容就是进入到了所谓的他们所追求的这个 3D 的长镜头当中。 哦， 对， 那观众是等于一进去就戴着 3D 眼镜， 观众就是像你问的就是一个核心问题， 嗯， 观众现在就不知道是该进去就戴上还是进去一半再戴上，但是大部分的人我看到的都是进去的时候就戴上了。 哦， 因为没有人去告诉他们这个电影的中间会有一个现实和梦境的切割， 哦， 然后也没有人提前告诉你他在后面有一个小时是用 3D 长镜头拍出来的。 哦， 所以 这还挺有意思的那所以如果比如说我在前半段我真的把眼镜摘下来，我看到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看 3D 电影摘下眼镜以后是会重影啊，是会模糊看不清的，所以如果我真想摘下眼镜的话，我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画面呢？ 我自己试了一下，我自己感觉好像前面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差别， 没有太大差别，就感觉就像 2D 电影差不多， 对对对， 是吧？ 对， 哦， 我其实不是说长镜头不好，或者说追求这个这样的一些技术应用不好，但是我的重点在于就是技术应用它永远是 为剧情服务， 为剧情服务的，那么你为什么用这项技术，是因为你需要去给观众制造一种体验，那你这种体验你必须构建在人物的精神内核和情感传达上，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因为它的叙事是非常弱的，它在里面的人物我觉得甚至没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构建，所以呢观众在看的时候就更容易迷惑，就是有点分不清楚，但是可能他们会自己去解释，我觉得说他确实里面有很多的意象性的东西也能够看懂，比如说他里面大量的用了水，用了水，然后它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汤唯饰演的角色，还有张艾嘉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角色呢其实他们就代表的是这个男人他生命当中的两个重要的女人，汤唯代表的是他的是爱人，张艾嘉代表的是母亲的这个形象，一边是情人一边是爱人，那么两个女人呢其实他们这个导演是赋予他们不同的物化的一些角色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对于汤唯来说每一次汤唯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和水和绿色相关的，包括她会穿绿色的连衣裙，她出来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镜头会去拍摄水，不断的去拍摄水，不断的去拍摄水， 那水的部分可能他想告诉你，可能某一方面女人是水做的， 水做的 在爱情当中的女人是这样的、 嗯、 然后张艾嘉出现的部分呢，就是她更多的是红色，她后来把头发染成了红色出现、 嗯、 然后呢她也会红红火火的那样的一种非常干练那样的一些东西，她会和红色系的东西、 嗯、 和火的这个元素和它结合在一起， 嗯嗯， 就类似于这样东西，它有很多很多很多、 嗯、 就是如果说你想去做一个所谓的拉片笔记的话呢、 嗯、 我相信创作者他能够去丢给你一大箩筐的这些东西、 嗯、 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拍，因为我这儿搁了这么一个东西，我那儿放了那么一个梗、 嗯、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一部好看电影的一个标准、 嗯、 标准不是说你放了多少技巧在里面、 嗯、 或者是你放了一些你构建了多少的意象或者符号在里面、 嗯嗯嗯、 意象和符号是帮助你来讲故事的、 嗯、 是帮助你去完成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之间的这个情感关联的、 哦、 如果这一点达不到的话，其实其他东西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能不能够这样理解、嗯、就好像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读一首诗的时候，我们读一首诗的时候，好的诗是你读完了以后你可能会沉浸到作者他这个时候的意境当中去、 嗯、 那可能不好的诗呢，你读完了以后你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作者可以站出来说我写这句话我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这个字哎，我是暗指的谁谁谁、 嗯、 我这个字我暗指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旁边还得有一个读书笔记，你看读书笔记你才能够去理解说哦这首诗是什么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呈现给别人的不是读书笔记、 嗯、 而就是一首诗， 嗯， 就是好的 你看到的只是文字， 你看到的只是 文字， 也就是说你需要让别人在不需要看你的创作手记的同时就要看懂你的作品，我能够这样理解吗、 嗯、也有一些东西是、 嗯、 一定是需要有一些观影的秘籍或者是一些密码才能解读的、 嗯、 但是那样的影片是当你去解读出来之后、 嗯、 你看穆赫兰道一定是这样的、 嗯、 看致命 ID 一定是这样的、 哦、 看公民凯恩一定是这样的、 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一会儿我们就和大家、啊、共同来分享一下还有哪些跟梦境有关的电影，咱们一起来对比着学习一下。好，接下来先进广告，我是大帅。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哎，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哎，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哎，最后总得说一句吧，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年 福气 满 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定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如果地球在明天即将毁灭，在最后一个夜晚，你会做些什么？去见最想见的人，做一件最想做的事儿，用行动来宣告我曾经存在，还是平淡如常，享受最后的时光？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男主人公从二 D 现实游走到三 D 梦境，执着寻觅着他，在这段追寻之旅里，与所有失去的人再会和解。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影评人小爱和你分享他眼中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这里再一次献上我们新年的问候。2018即将过去，我们即将迎来2019年。那在今天晚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啊，因为在今天晚上我们还会在电波当中带着大家去跨年。2018年的12月31号的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火热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一加一加五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主会场呢是在红楼公共藏书楼。那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发送关键词诵读，或者是发送点亮，或者是发送新年啊，这三个任选一个，就可以有机会参与有奖互动了，欢迎大家关注起来。那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这个独立影评人小爱，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电影。我们再一次请出小爱。你好小爱。 嘿，大帅好，大家好，是小爱。 刚才在上半时段小爱介绍了一下他对于这个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一些自己的看法啊。那当然这部电影当中呢还有很多我们说要进行一些就由这个电影引发的啊，这个关于梦境电影或者是类似电影的一些叫什么对标电影吧，我们请小爱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剖析一下好不好。来，小爱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 对，其实关于梦的电影影史上有很多，而且用电影来呈现梦境其实是一个特别 恰到好处的一种结合。 对，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造梦的嘛，电影嘛，造梦的一个艺术啊。 是的，是的，就是你用一种造梦的艺术，你用一种流动的影像，把大家在头脑当中意识和潜意识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或者回忆，把它呈现到这个大荧幕上。这个本身它是赋予了创作者一个非常宽。就是广阔的一个创作空间。 对，但是呢有一点我要跟小爱特别说一下，其实我呢对于梦境电影我会本能的有一点抗拒，因为我特别害怕看那种就是他比如说讲一个东西，他一会儿现实，一会儿虚幻，一会儿梦，一会儿又现实，然后或者是他如果就讲得很乱的话，我会很懵，因为我是一个我原来学理工科的，我就是一个逻辑思维比较，我要求他逻辑感比较强，就你这个东西你得说服我，让我觉得能想得通。然后我因为我如果看那些他本身就圆不过来的那种电影的话，我自己会在那地方纠结半天，我在那给他圆，就如何圆起来。所以我看这种电影，我选择之前就非常费劲啊，我非常费劲。 是是，梦境电影呢，就是如果拍得不好的话，就像大帅讲的，可能在逻辑上，作者不能去说服观众，就大家还是觉得看不懂， 对， 或者说你这个太牵强， 混乱就是， 混乱。但是也有一种电影呢，就是它看似混乱，但是当你拿到了刚才大帅所说的解读密码之后呢，你会发现太精妙了，太聪明了。我个人最喜欢的呢，就是《穆赫兰道》 哦， 对，是好莱坞的一个怪咖，大卫林奇的代表作啊。穆赫兰道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就像你刚才讲的，它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叙事方式，按照一个时间顺序或者按照因果顺序，它是完全是把传统的这个叙事的结构把它做了一个推翻和重建。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它讲的故事其实特别简单，就是 A 和 B 两个女演员，A 呢她是运气比较好，她就认识了一个导演，跟导演在一起，然后呢也接拍了一些影片，慢慢的名气越来越大，B 呢是她的朋友，但是 B 呢运气就稍微差一些，永远都只能在 A 的光环之下，借 A 的这个小光环呢去偷偷接一些小角色，有一天呢 B 发现A 要和她的男朋友要结婚了，她就心生嫉妒，她就买凶杀人，把 A 给杀死了。杀死 A 之后呢，她就非常的紧张和害怕，她就做了一个梦，做了梦醒之后呢，她又觉得非常的懊悔，然后同时也是非常的害怕她所做的这个事情被发现，她就自己自杀了。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应该是100个人看第一遍，100个人都没有看懂。 对 对，但是当我们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理论，我们再去梳理这个影片的结构和它的剧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结构和剧情特别有逻辑，这个逻辑是这个创作者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叙事逻辑。这个影片的结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3个不同时空的结合，现实时空、梦境时空和幻想时空，然后呢电影在最开始的1分50秒是现实时空，就是讲这个 B， 他杀完人之后昏昏欲睡，然后非常非常昏头昏脑的就扑到了他的床上，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从1分50秒之后，后面的大部分的内容就是110分钟，差不多影片1/3的内容是讲他做梦，他的梦境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做完这个梦之后呢，到了影片最后的1/3呢，它又是一个梦境和幻想和现实所结合的，就是他梦醒之后，他非常害怕，然后他又产生了幻觉，然后我刚才说的最后7分钟，他把之前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交代清楚，就是这个电影的最后1/3的部分，他就把整个这个影片的这个 到底怎么回事 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电影呢，它其实和所有的梦境电影和这个地球最后的夜晚一样啊，它其实就是在一个真实和虚幻的空间之间，它不断的去跳转，当然地球没有跳转，地球就是一刀切但是在穆赫兰道的跳转之间呢，它是结合了一个科学的一个理论，就是弗洛伊德的 梦的解析理论。 嗯， 在梦的解析理论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 嗯， 就是说在人的头脑当中，梦境是人的潜意识当中对于自身欲望的一种表达。 嗯， 就是人的意识是分意识和潜意识。 嗯， 意识呢，它是在你醒着的时候，它来主导你所有的思维和行动。 嗯， 但是当你睡着的时候呢，是更多的是你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所以你的潜意识能够从你的头脑当中把你想得而得不到的一些东西，把你的欲望呢，把它抠出来。 嗯， 但是在潜意识抠出这些深层次的欲望的时候呢，它又有一些部分的意识它是活动的，它又能够去进行筛选、 嗯、 排列、组合和伪装。 嗯， 所以呢在你做梦的时候呢，虽然你的意识是可能是无意识的，或者是一些杂乱无序的、 嗯、 看似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但是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你的主观意识在进行一些伪装。 嗯， 这个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嗯， 所以在穆赫兰道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最难懂的，其实也就是最简单的一把钥匙，就是你理解了这个人物关系你就能懂。就是在梦境当中的人物关系完全是这个 B 这个女演员她自己心目当中对于她身边这些人包括她自己的一个期许、 嗯、 一个投射。 嗯， 就是她在现实当中她是非常的弱小的、 嗯、 她是一个不出名的九流女演员、 嗯、 她什么都没有，她也没有父亲母亲、 嗯、 她在这个她的梦境当中就是完全相反的、 哦、 那样的一个人设。 嗯， 那相关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身边的人，在他的梦境当中呢，其实每个人的样子都是他潜意识当中他期望那个人该有的样子。 哦， 他是一个投射到梦境当中。 嗯， 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把钥匙之后呢，我们再去看，穆赫兰道，你会发现特别的精妙，就是他在构建人物内心的我们刚才讲的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的时候，他给你做足了功夫。 嗯， 然后他再去铺设人物关系，他再去解读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什么他对我会是那样的一个行为。 嗯， 他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呢，他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叙事的一个基础。 嗯， 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在读懂了穆赫兰道之后，我们再来去研究这个影片的电影本体，你会发现它一定是要在电影史上去留下一个位置的。那回到刚才讲的这个 烧脑啊， 对，它真的是我认为是最烧脑的电影之一了。对对对。那么回到地球最后的夜晚呢，我觉得它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它没有去构建好这是真实现实时空当中和梦境时空当中这个人物之间的一个对照关系。 嗯， 对。然后当然他可能想比较模糊的去用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去让他去承载不同的角色和身份。 嗯嗯， 让他去发生不同的角色的转换，比如说主人公他可能他是一个父亲， 嗯， 也可能他是一个儿子，也可能他是一个失去了爱人的一个男人。 嗯嗯嗯， 反过来女主人公也是一样，她可以是母亲，她、 嗯、 也可能是她的情人等等等等。 嗯， 但是在这样的一些角色的转换之间，他没有去做好一个叙事方面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铺设。 嗯，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你看不到两个时空当中人物的这种关联。 嗯， 包括他所谓的一些符号、一些隐喻性的一些东西，你看不到特别明显的一个关联。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这样做。 嗯， 然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影片让我觉得不太爽， 嗯， 不太喜欢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总是在致敬。 嗯， 就是从他的海报开始，他的一个主海报，他所谓的致敬其实是和日本的一本书叫《枕边忧》的那个封面设计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哦， 它有另外的一款海报呢，它直接用的是俄国的一个抽象派的画家叫夏加尔，直接用的是夏加尔画的一幅画叫散步。 哦， 它的名字，中文名字《地球最后的夜晚》呢，直接拿的是，是欧洲，是丹麦还是哪儿，我忘记了， 嗯嗯， 一个小说的名字。然后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嗯， 直接用的是老塔的一个 哦，不是，直接也是用的是美国的一个剧作家的一个同名剧作的名字。 哦， 包括毕赣的第一部电影叫《路边野餐》。 嗯， 路边野餐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当然也可能是巧合啊，就是，老塔塔可夫斯基，他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代表作叫《潜行者》。 哦， 潜行者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这部小说的原著的名字就叫做路边野餐。 哦， 然后在这个电影的观影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一些桥段，这些桥段好像都是和老塔电影当中的桥段是一样的，比如说在开场出现的水草。 嗯， 还有后面有一幕，就是在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杯， 嗯， 然后你就听到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火车经过的声音， 嗯， 然后就在那个水杯上，你在一个长镜头的注视之下， 嗯， 那个水杯慢慢慢慢就滑到了桌子的边缘， 嗯， 然后掉下去。那个场景也是出现在老塔的潜行者当中的一个场景。 哦， 就是你会不断，包括就是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他们躺在地上，然后非常非常温柔，画面非常好看，他们去接吻，那个接吻的动作包括两个人的那个位置，都是我觉得是王家卫的蓝莓之夜当中就是有非常熟悉的这些场景。 哦， 就对，可能也是一些致敬或者是一些巧合，但是对我来讲， 哦， 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舒服。 哦， 所以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这部电影， 就是致敬的有点多感觉， 挺多的。 哦，原来那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如果去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细节跟桥段啊。刚才说了这些啊，说了这些，我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当然有很多朋友还在微信上在正在跟我们一起互动着，那大家到时候可以随时关注着，就是我们的新年诵读活动啊，让小爱继续和我们说电影。他等于说这部电影在这些环节当中出现了一些致敬的环节啊，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这个比较优秀的梦境电影啊。 费里尼的八部半，也是电影史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和梦相关的电影。 嗯， 当然费里尼这个导演呢，其实他本身他就是特别喜欢拍跟梦境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在八部半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其实他也是涉及到了刚才大帅所提到的，就是在现实和梦境当中他有不断的插入， 切换， 不断的切换，不断的闪回。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在看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你就能够意识到他已经跳转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但是当你越往后看的时候呢，你就越能明白，就是这一段他的记忆他的梦境可能刚好是在现实的那一部分他给你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延展，在主题上也好，在信息上也好，在人物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某一个节点上他给你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他其实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对应在里面的。所以呢在看八部半也好，在看穆赫兰道的时候呢，就是你会有一种迷幻感，就是好像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身处于现实还是梦境。这个往往是这样的一些电影他想要去刻意去营造的一种氛围。 哦， 但是这种东西它不代表就是说一味的从气氛上去营造这种神秘感和梦幻感。真正的这种神秘感和梦幻感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故事，或者是人物本身，就这个人物他出现在观众面前，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在梦境和现实当中做切换的时候，他个人从观众的角度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角色他的一个成长，人物是有没有一些变化。那回到这个地球的这个电影当中，他讲的其实是一个12年前，他的记忆是在12年前。他的父亲呢，就是他开场就是说他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呢这个男主人公呢就回到了他的贵州凯里老乡。那么在回去之后呢，他就想到了12年前他的好朋友叫白猫，还有他在12年前离开的那个爱人，就是汤唯饰演的那个角色。那么他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想到了之前的一些片段，想到了他就提到了他的这个母亲这个角色。他的母亲呢是在他年幼的时候呢就 其实就是把他们抛弃了，就是没有去把他抚养大，就很小就离开他了。那么之后的一个一个小时的 3D 长镜头，其实就是他对于十二年前，或者他对于他内心当中很多很多期许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期许，就他那个梦境实际上是在梦境当中，他看到了，对，在梦境当中他看到了他和这个汤唯这个爱人他们所有过的孩子，但是那个孩子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生，就死掉了。然后呢，他也有机会看到了以前的母亲，但是你说这个母亲是他的母亲还是白猫的母亲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确定。就他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 明白了。 但是就是这种内在的关联，就是没有，你没有看到这个人物他在十二年之间他的一个变化，就是你看到的是一个同样的一张脸，就同样的一个人，他只是穿梭在这个摄影机面前，你就感觉就是包括汤唯，包括其实黄觉、汤唯他们是非常好的演员，包括张艾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演员其实反而沦为了摄影机的一个道具，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感受到太多的发自于这个人物内心的情感上的一些共鸣的东西，包括他很多的镜头他是在拍景，在拍空镜，在拍景，拍水，拍黑夜，拍草，对，拍灯，就是对，拍整个的这个山，拍一个人的脚，然后拍上楼梯，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给出，就这些东西他可以，你可以这么去拍，但是很多，那么当出现很多这样的一些空镜，这样的一些纯拍景的这样的一些镜头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服务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这些镜头他出现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剧情的哪一部分去服务的，他真的是在人物的情感共鸣这一点上去推波助澜了吗？还是说他更好的交代了故事的背景？那么其实都没有，所以呢就很浪费时间，就是你，但是你反而你没有看到，就是在人物身上他应该表达的这样的一些他的困境，因为在这个电影当中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精神困境，这个故事的底子其实是很好的，故事的底子其实拍出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所有出现的人物都面临精神困境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是很好看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精神困境，我们也没有看到人物在这个困境当中他的一个成长和突破，这个就是一个遗憾。 好吧，那这个经过了小爱这么一解释啊，或者一介绍啊，大家可以在自己选择电影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当然说到今天晚上还会说到一些这个跟梦境相关的电影，刚才小爱说了两部，如果大家不妨这个回去呢，这个假期也可以找来看一看，一个是《穆赫兰道》，另外一个是《八部半》。其实还有一部，其实是我个人看着非常过瘾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盗梦空间》。 对，《盗梦空间》是非常的烧脑， 对， 但是它这个逻辑呢，其实你会 又很清晰， 很清晰， 就是我不至于 理工生会很喜欢， 理工科会很喜欢，就我很喜欢，我就觉得它是我最起码我能明白啊，它这个时候是到了梦境了，然后又一层深层的梦境，又几重梦境，我能够理解得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逻辑呢，我自己就跟编程序似的，我啪我运行一遍，我能跑通啊，所以我就看着会比较过瘾，比较爽啊。当然这个是导演是那个诺兰是吧？ 诺兰 他也是一个著名的 大神 级的一个专门拍这种类型的电影啊。 对，其实《地球最后的夜晚》，我觉得他可能还致敬了一部日本的关于梦境的电影。对，这部影片的名字呢叫红辣椒，我觉得包括就是在 红辣椒 导演， 怎么感觉是一部动画片吧？ 对，它是一部动画片，就是在这个影片里面呢，它涉及到很多关于梦境的一些画面，就是其实在之前在拍摄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觉得很挑战，觉得没有办法把这个原著当中的这些画面把它转换成影像，因为它里面这个梦实在是太 fancy， 就是太有想象力了，所以它是很有挑战的。那么我想说的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后面的一部分，在它的梦境当中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汤唯那个时候就变身为另外一个女人，然后当时她穿的是一个红色的衣服，然后短短的头发，她其实那个形象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就是致敬《红辣椒》里面的这个主人公的这个样子？ 哦， 对对对， 哇，这个好家伙，这感觉致敬的真不少啊，这一会儿已经说了好几部了啊，那个好多方面的致敬啊。来，今天晚上各位收听到的，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演艺群会啊，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影评人小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最近的热门电影，包括他对于这些电影的一些感受啊。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小爱， 再推荐一部吧， 再推荐一部。 对，我们刚才讲的是大卫林奇，因为我是大卫林奇粉哈，所以我再推荐一部，也是大卫林奇的，叫《妖夜荒踪》。这个影片它的成色其实和《穆赫兰道》是有很相似的，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低配版的《穆赫兰道》，但是哪怕是低配版，我觉得也足够我们去观赏和去品味的，细细的去解读，我觉得是很有大卫林奇的特点的一部电影。 好的，叫做什么？叫再说 妖夜，妖夜荒踪。 妖夜荒踪， 妖是妖怪的妖 啊， 夜是夜晚的夜，荒是荒原荒野的荒，踪是踪迹的踪。 好的，明白了啊。好，大家可以这个到时候去找出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说到的这几部电影啊，然后呢也对比着看一下。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要求国产的所有的电影一诞生就直接去对标最高的这个，就直接跟他们看齐，这个也不现实，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去向他们学习，或者是努力应该向他们去看齐，对吧？ 对， 就是努力去争取吧。我们说这个不足的我们去学习和补齐， 是的， 好吧， 反正就希望2019年吧，大家能够一起看到更多的国产的好电影。 哎，这样吧，最后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咱们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见就是2019了。 哦，真的， 你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说你2019有什么愿望吧，好不好？ 我昨天还写了一个那个新年愿望，写了10条， 分享一下吧。 对，第一条是每周呢陪我妈去约会一次。 哦， 对。第二条呢是拍一部电影。第三条是继续写剧本。对，尽量多的写剧本。然后第四条就是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 你这身材可以，怎么吃都不胖。 还有第五条，第五条就是要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坚持健身。对，第六条是后面其实几条是相对来讲比较隐私的。但是还有第十条，我用的是《灰姑娘》里面的一句台词，叫 Have courage and be kind， 就是要有勇气，然后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要提醒自己。 好的，希望2019年你所有的愿望都能梦想成真。 哎呀，谢谢大帅，希望大帅也是这样，大家也是这样。 谢谢。那好，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就是2019了。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因为我们有更精彩的这个诵读跨年陪着大家。好的，下一个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全包圆 flat。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包含实木家具、全屋灯具、窗帘、电器的采购费用。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请他们拨打4006068866预约舱位，感谢您的支持。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圆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战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风，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今晚10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